在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、苦恨呐、尘缘里呼。 山救大恩。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斩娥。 Thank you.